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到创世纪第十二章，请你打开圣经，由我来阅读上帝的话语，请你聆听。我从创世纪十一章二十六节开始念。创世纪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这是他拉的后代，他生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父亲他拉的面前，死在他的出生地加勒底的乌尔。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以及他的媳妇儿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一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来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年，就死在哈兰。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或在你里面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玉树那里，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逐渐迁往尼格夫或南边干旱的地方去。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亚伯兰因那地的饥荒很严重，就下到埃及要在那里居住。将近埃及，他对妻子撒莱说，看啊，我知道你是美貌的女人，埃及人看见你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了我，却让你活着。所以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使我可以因你得平安，我的性命也因你存活。亚伯兰到达埃及时，埃及人看见那女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仆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称颂她，那女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中。法老就因她厚待亚伯兰，给了亚伯兰许多的牛羊公驴、奴仆、婢女、母驴、骆驼。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难，击打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你说她是我的妹妹，以至于我把她接来要做我的妻子呢？现在看啊，你的妻子在这里，你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一切所有的都送走。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乐意呼召人，你也乐意人听见也听得懂的呼召，也愿你今天在此呼召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亚伯拉罕起初的呼召是怎么一回事。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上周的讲到 提到创世纪第十一章那十到二十六节的族谱，衔接人类的原来原始的历史与以色列人的列祖历史。这份族谱延续创世纪第五章亚当后代的家谱，第五章的家谱记录亚当到挪亚一共十代，十一章的族谱记录洪水之后挪亚儿子闪的后代到亚伯兰也一共十代。这份族谱终结于亚伯兰，因为人类的历史聚焦在他这一个人身上，人类的命运取决于这一个人和他家族的命运，因为上帝定义要借着这一个人赐福给地上的万族，表示如果这人他得福，所有人就蒙福。这并非因为亚伯兰或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有什么特别的，而是上帝特别拣选了这一个人施行救赎，好彰显他拯救人的大能和恩典。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他拉亚伯拉罕的父亲，亚伯兰的父亲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摩西记录他拉是在加勒底的乌尔生了他那三个儿子的。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后来巴比伦国所在之地，现今的伊拉克南部地区。他拉有一个儿子名叫哈兰，比他早死，哈兰却留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名叫罗德。他拉的另外两个儿子亚伯兰和拿赫都各娶了妻子，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密加是哈兰的女儿。有趣的是，我们还不知道亚伯兰的妻子撒莱究竟是谁的女儿，我们只知道撒莱后来叫撒拉的这个女人她不生育，她没有孩子。现代的不孕，现代如果女人不孕是医学问题，那时女人不生育没有孩子则是她的软弱与羞辱。这也是唯一经文记录值得记录关于撒莱的细节。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借着人的软弱彰显他的大能，透过人的羞辱彰显他的荣耀。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侄子罗德，哈兰的儿子罗德以及他的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一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来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摩西没有多加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往迦南地区却住在哈兰。迦南在加勒底的西边，哈兰在加勒底的北方，完全不同的方向。他拉很有可能在哈兰那个城里面有亲人。他拉带着亚伯兰一行人出加勒底的乌尔，但是他拉可能本来他自己就没有意思要往迦南地去，毕竟上帝没有呼召他拉亚伯拉罕的父亲去迦南，耶和华上帝所呼召的是他拉的儿子亚伯兰，但是亚伯兰却与他的父亲一同在哈兰住了下来。所以哈兰位于现今土耳其的东南部，是当时商业和交通的重镇，看来是一个会非常吸引人逗留的城市。因为你知道亚伯兰的孙子雅各后来也因故逗留在哈兰二十年之久，想走也走不开，娶了两个老婆。不论如何，我们不确定亚伯兰为什么停留在哈兰，至少作者摩西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一直要等到新约才有人为我们厘清亚伯拉罕的行踪。斯提凡在他殉道之前他说，从前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加勒底的乌尔，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方住在哈兰，一直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上帝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就是 犹太人，你们现在住的犹太地巴勒斯坦现在住的地方。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经文。你听得出来，按照斯提凡的说法，上帝其实不仅一次呼召亚伯兰去迦南，他早在美索不达尼亚，就在加勒底地呼召亚伯兰，只是那时候亚伯兰并没有全然听从上帝的话，离开他的亲族去迦南，反而随从他父亲住在哈兰。后来上帝使他从那里搬到迦南，这个用词很奇妙，上帝怎么使他搬去迦南？斯提凡用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挪动他，搬动他，上帝移动亚伯兰去迦南，他就在哈兰再次的呼召亚伯兰，他还要挪走那耽误亚伯兰行程的父亲，等到他拉死了，亚伯拉罕才听从上帝的呼召，离开他的亲族，他才动身去迦南。约书亚他后来提醒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的说，怎么说？古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他们中文的翻译通常没有翻译出他们这个字，他们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加勒底的乌尔和哈兰都是崇拜偶像的城市，拜的就是首要是月亮神。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侍奉别神，但是按照约书亚的说法，亚伯拉罕他自己本人极可能是拜偶像的人。这表示上帝并非因为亚伯拉罕他特别的敬虔而呼召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人亚伯兰有信心而拣选他，因为这人本来根本没有信心。反而上帝需要赐给亚伯拉罕信心，他才有可能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都听过关于创世纪十二章的讲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听见上帝呼召，就二话不说起身顺服，他顺服就蒙大福，这就是亚伯拉罕他有极大的信心。但是我想也许我们都读经读得不够确实，因为圣经比我们所读的更真实，圣经切切的描写人性，也实在的描述上帝如何耐心的在人身上的工作。这是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是上帝赐予人超自然却不是超人的信心， supernatural not superman。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一步达到完美的地步，因为信心之父的信心与我们的一样，也是套用雅各后来的用词，需要经历试炼才生忍耐以至于完全，他的信心需要借着工作才得以成全。未来几个月我们会检视亚伯拉罕这人一生信心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发现他的信心并没有叫他一步登天，他的信心不是神话也不是口号，口号式的信心没有用，因为我们无从效法。圣经所描述的信心不是神话，乃是人一个人真实所领受的恩赐。亚伯拉罕他所领受的信心从一开始是非常脆弱的，往往进一步退两步，充满了疑虑和畏惧恐惧。亚伯拉罕自己这个人时常拿不定主意，时常容易分心，时常把握不住原则，时常习惯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他并没有那么聪明。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不是超人，乃是一个真实的人，与你我一样，一个有血肉软弱的罪人，被赐予最微弱的信心，这信心却是能够真实的成长，能够越加的成熟，以至于完全的信心。 以至于这人最终可以拿起一把刀要杀自己的亲生独生爱子。这样的信心不是一天所塑造的奇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上帝长久忍耐所成就的奇迹，确实是神迹。这样的信心与我们与你我才有关系，弟兄姐妹，这样的信心对我们来说才有用，因为我们与亚伯拉罕同样的软弱，但却被赐予同样的信心，也要效法他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才是有用的信心，就是要得到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什么？与应许亚伯拉罕的同样的，为我们预备了那更美好的事物。这不是神话，荣福直观，不是口号。至少对我们基督徒有信心的信徒来说，不是。如果我们的解读正确，上帝在创世纪12章至少是第二次的呼召亚伯兰，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地，直接翻译，中文翻译本地，你要离开你的地，你的族，你的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的地，你的群族，你的家人，这无非就是一切定义你或成就你或建构你身份的人事物。没有地，没有族群，没有附加的人，还剩下什么？剩下不多，其实什么也没有。还记得那个撇弃自己的地，自己的族群，自己附加的那个跑到远方的浪子，最后他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他甚至连猪吃的食物都没有。然而撇下这些东西，就是上帝呼召亚伯兰要做的事，而且上帝没有告诉他要去什么样的地方。其实这一项就是上帝对他儿女的呼召，不是吗？对你我的呼召，耶稣对我们的呼召不也是一样？你要舍去一切来跟从我，你要恨你的父亲母亲，你甚至要恨你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做我的门徒，才能够到我这里来。我们的上帝总是呼召人撇弃眼见的，好叫人得着眼睛看不见的。但是有谁能够听从这样子的呼召？正常的人听从这样呼召的，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因为这个呼召人否定自我，否定一切使人生命有意义的东西，你的地，你的产业，你的物质保障，你的族，你的身份认同，你的附加就是你最亲密，你最亲爱的人。没有这一切，撇去这一切，无非是叫人自我毁灭。除非这个呼召不单单要求人舍去这一切所有，还应许给人更多。你注意，上帝他三次对亚伯兰说你要你要你要，那他也五次对亚伯拉罕承诺，我必要我必要我必要，我必要只是你要去的地，我必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要赐福给你，我必要使你的名为大，我必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要赐福给他，为你咒诅的我必要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必要因你得福。上帝之后会多方多次重申这些应许，对亚伯兰亚伯拉罕重申，对他的后裔以撒雅各约瑟重申，对以色列人重申。我们今天不多加解释这每一个上帝必要成就的应许，因为这应许的成就就是整本圣经都在诉说的故事。我只说连亚伯拉罕他都没有眼见这些应许的成就，他必须相信，他必须相信这些应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祝福与我们有关，因为上帝的应许不仅关乎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以色列那一族人，更关乎万族，在他里面，凭着他，因为他，万族要得福。因为亚伯拉罕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也是你我的先父。你我指的是 所有凭着信心成为后嗣的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正因为他与我们同样被赐予一样的信心，我们借着这一样的信心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与亚伯拉罕一样，是要照着应许，就是凭着信心，不是按照眼见承受产业的。第四节，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我不多加解释为什么，这如果你仔细看，这有点年龄上面的差距，因为他拉是在70岁生了，经文说亚伯兰拿赫和哈兰，他在205岁死在哈兰，但是亚伯兰是在75岁，不是在他135岁的时候离开哈兰。我只说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亚伯拉罕虽然名列第一，却不是首生的长子，只是因为他比较重要，所以他名列首位，而是他拉他70岁开始生那几个儿子之后所生的最小的儿子，60年之后所生的儿子。 Anyway， 第五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又来到了迦南地，这表示亚伯兰并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没有留人留守在哈兰看守家园，恐怕在迦南不顺利，还有家可以回。就像希伯来的作者之后会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回去的机会，因为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说法，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亚伯兰来到了迦南地，但是你注意他没有拘留在某一个地方，他经过那地，直到事件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事件位于迦南地的地，可以说是地缘的中心，在耶路撒冷以北约65公里，位于之后向以色列人宣布祝福的基利新山和宣布咒诅的以巴路山之间。但是亚伯兰到达事件的时候，不知到底是福还是祸，只知道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只知道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迦南人当然就是受咒诅的韩的后裔，是要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但是有谁会自愿做任何人奴仆的奴仆？迦南人他们不会喜欢亚伯兰来做他们的主子，这是表示耶和华上帝指示亚伯兰来到一个显然不欢迎他的地方。但是上帝的导航没有问题，因为耶和华就在那里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哦，这对一个他妻子不能够生育75岁还没有儿女的人来说很讽刺，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恩典，就是上帝要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好叫这个人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而亚伯拉罕这人的信心也就有所行动，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加文指出，筑坛表达感恩，人有祭坛就可以敬拜上帝。而筑坛也是一个人勇气的表现，是亚伯拉罕向世人宣告，这是我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有别于你们在地所拜的神明。亚伯兰筑坛，也就此必然惹怒在地拜偶像的迦南人。祭坛是一个地标，祭坛直接向迦南人表明，你们住的这地是耶和华上帝要赐给我的地。 这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必须足坛，他不能只心诚则灵，他不能只我心里相信就好了，他内在的信心必须有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见证。加尔文说，人心内在的敬拜并不足够，心诚则灵不够，还必须在人的面前有所外在的信仰告白。是的，信仰确实内住人心，但是这在心里的根必然结出公开人眼可见任性的果子。这无非，加尔文说，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将灵魂，但不止灵魂，将灵魂与身体都献给上帝。亚伯拉罕在世间足坛，但是他并没有逗留、久留、居住在世间。或许在地迦南人的反应太不友善，也许他明白亚伯兰明白耶和华不仅赐给他这块在世间的地，他还要去考察耶和华上帝赐给他其他的地。他就从那里起身，又到达伯利特东边的山，在那里他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就是一个信上帝的人，有信心的人所做的事。支搭帐篷不是建造城市，因为认知自己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在应许之地他好像是在异乡，他并没有回家，因为他居住在帐篷里。亚伯兰这人本能的反应也不是逐塔，乃是逐坛。逐塔，逐坛。Why？ 好求告耶和华的名，不是要为自己立下名声。后来亚伯兰就逐渐的往尼格夫去，尼格夫这个字的意思可能是南方或者干旱的地方，缺水之地。显然耶和华指定要赐给亚伯兰迦南地，但是他显然没有指定亚伯兰要居住在某一个地方。上帝之后要以色列人认知他们的先祖是一个漂流四处的亚兰人，这是指亚伯拉罕在申命记26章那边说。显然耶和华上帝要教导亚伯兰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活在地上，不要太依赖任何你眼见的东西的地的祝福。这显示迦南确实是应许地，但却不是最终的目的。迦南指向天上的家乡，亚伯兰在地上做客，就表示他的家不在地上，在天上。他还要回到天上的家，他就必须学习不恋占任何一处地上的居所。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是祝福还是咒诅？这也许解释为什么那地遭受饥荒。很奇怪，流奶与蜜之地应许地也遭受饥荒，而且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这个地重复的遭受饥荒。免得人信赖上帝的祝福就不信靠上帝。亚伯兰因那地的饥荒很严重，就下到埃及要在那里居住。他下到埃及不见得就是他不信的表现。反而我会说这是他表达他该有的信心。真实的信心非常的务实的依靠上帝的例行的护理。马太亨利说，埃及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有食物的供应。而亚伯拉罕他运用他的智慧，就利用这个机会下到埃及。在患难之时，如果我们不使用上帝在恩慈之中提供我们保全我们的手段或方法，其实就是在试探上帝而非信靠上帝。 我们不应该期待不必要的神迹。因此问题不是亚伯拉罕他下到埃及，甚至不是他没有，似乎经文没有说他禁食祷告40天然后才下到埃及，这都不是问题，而是他畏惧埃及的人，这是他的问题。他的信心在应许地大有表现，在埃及却没有任何的表现。但或许这就是为何上帝把亚伯兰赶到埃及去，好叫他认清自己的真面目。真面目就是他是一个宁愿牺牲自己骨中骨肉中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撕裂上帝配合成为一体的人。不止一次，亚伯拉罕25年之后还要再出卖他的妻子撒拉。亚伯拉罕亚伯兰在埃及的计划显而易见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可耻。我很难想象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或我们的妻子会同意自己那样的被自己的丈夫所利用。之后我们会有机会再讨论撒拉究竟是如何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就成为姐妹敬虔的榜样。按照彼得的说法，但谁知道，也许埃及人真的是那么的可怕。我只知道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而畏惧人则是亚伯拉罕愚昧的开始。一个害怕人的人就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就连信心之父也不例外。所以亚伯兰他妄想借着说谎来保全生命，他说实话只说一半更令人不屑，因为 50% 的实话就是 100% 的谎言。基督徒只说一半的真理，就是在贩卖真理，践踏真相，就是在利用真理来掩盖谎言。因为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什么一半是一半不是。亚伯兰说谎就表示他不相信那不会说谎的耶和华上帝，他说谎的举止就此来说是多么的令人发指。因为他说谎就表示他不仅怕死，他还出卖自己的妻子以换取自己的益处。所以马太亨利说，那些在法老面前称赞撒来的臣仆不过是在宫廷中的皮条客，拉皮条的。那谁是真正的皮条客？亚伯兰他自己。你听，他知道撒来极其美貌，他知道撒来的美貌会吸引埃及人，但是他居然对妻子说，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使我可以因你得平安，我的性命也因你存活。至于你的下场如何，哇！而法老确实因为撒来而后代亚伯兰、right? 给了亚伯兰许多的牛羊公驴奴仆婢女母驴骆驼。学者指出，当时的骆驼就像现在的法拉利那样的稀有昂贵。也就是说，亚伯兰这个人信心之父用自己的妻子换来超跑，他过分的害怕埃及人，就像之后的以色列人过分的畏惧住在迦南的巨人。但事实证明，埃及人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邪恶，至少这个法老没有因为撒来是亚伯兰的妻子而杀了他。也就是说，这位埃及的外邦人的君王，埃及的君王不像之后的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大卫王那么的邪恶，他比之后的法老更有受教之心，因为上帝只要降下一个灾难就够了，他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甚至会说这位法老比亚伯兰更贤明，不是吗？以至于信心之父无法回应这法老的控诉，你向我做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不说实话？为什么说她是我的妹妹？ 以至于我把她接来要做我的妻子呢？好，圣灵显然没有指教亚伯兰该说的话，因为说谎的人不太可能会说上帝要他说的话，反而是法老对亚伯兰说实话。现在看啊，你的妻子在这里，你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一切以及他一切所有的都送走了，包括他的超跑。你觉得亚伯兰当时是光荣的回到迦南吗？他有脸见家乡的父老吗？ I don't know， 看到我的骆驼。没关系，我现在那个录音紧接都可以把那个剪掉，所以 anyway， 来到我们的结尾，创世纪第十二章到底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亚伯拉罕的呼召不在乎被呼召的亚伯兰，而在乎那呼召亚伯兰的上帝。只因为上帝的恩赐与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才得以成全。若非如此，你会说上帝应该按照亚伯拉罕在埃及的行为举止，他的表现撤销他的呼召。我很难想象任何一个那样对待妻子的牧师不被取消资格，甚至被赶出教会。也许创世纪十二章教导我们的课题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大伟大，或者他顺服值得我们赞许，而是上帝若能够拯救亚伯兰那等人，甚至给他那种人成为信心之父的信心，那么上帝也可以拯救你我这等不配的人，你我也可以拥有亚伯拉罕那种成全的信心。所以确实创世纪十二章呼召我们效法亚伯兰的信心。那信心就是经历试炼会失败却最终会得以完全的信心。创世纪十二章提醒我们，信心的伟人也是罪人，所以他才需要领受信心。他警告我们不要效法亚伯拉罕犯罪。亚伯兰在埃及所要做的事其实并不困难，不是吗？不要怕，只要信，不是吗？他想了太多，就算上帝没有直接对他说话，亚伯拉罕只要相信，他不说谎话，他必成就他的应许。他只要相信上帝会保全他的生命，他自己就不会说谎，他也就不会牺牲他的妻子。上帝呼召一个丈夫为妻子舍身，但是亚伯兰在埃及却宁愿舍去他的妻子。你知道他之后会做得更好，要等到22章。也许创世纪十二章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那蒙上帝呼召那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不会出卖他自己的心腹。与其对妻子说使我可以因你得平安，我的性命也因你存活，那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反而会对他的心腹说，我要使你因我得平安，你的性命也要因我存活。 Why？ 因为我爱你，我要为你舍命。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出卖他自己的妻子，以赎回他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他里面，那在他里面要使万族得福，就是亚伯拉罕他所预表的那一位，他那一位却乐意卖出自己的生命，以赎回自己的心腹。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呼召人，感谢你叫人能够听到呼召，也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因为你赐给人信心的礼物，凭着这信心我们得着应许。借着最微弱的信心，你叫最不配的人得着最美好的事物，就是你的儿子，信心创始成终者，我们的主。为此我们感谢你，我奉他的名祷告，阿门。